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嘉玉声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不天罡》，作者梦溪石。番外第五集，人贩子。门缝里的包间，一个中年妇女抱在怀里的小孩正挣扎着想要醒来，却被旁边的男人喂了一杯东西，转眼又沉沉的睡去。看潮生眯起眼睛，里面的人很警觉，几乎在看潮生刚停步驻足之时，另外一个男人就发现了门外的人影，上前一步把门拉开。看潮生也没打算跑，他就站在原地，仰起头，露出了一抹他觉得愚蠢痴呆但在别人看起来纯真无邪的笑容。 叔叔好。 男人左右四顾，看见只有一个小孩，戒心顿时降低了不少。男人心不在焉地挥了挥手， 去找你家大人去，这不是你该耍的地方。 看潮生指着里面昏睡的小男孩道， 那个弟弟好可爱，我想跟那个弟弟玩，可以吗？ 哪家的娃娃那个烦的，你再不走我找警察来抓你了啊。 可是我爸妈没跟着一起来啊，不要叫警察叔叔抓我好不好？ 男人一愣，凶神恶煞的表情为之一变，立马和蔼起来。 小娃娃，你说你老汉儿跟你妈妈没跟你一起来呀、啊？那是哪个带你上火车的嘞？ 我自己上的火车，准备去爷爷奶奶那里，我爸妈离婚了。 那你要不要进来陪弟弟耍一耍？ 弟弟不是在睡觉吗？ 哎呀，等弟弟睡醒了就可以陪你耍了噻。这叔叔这里还有好吃的糖果。 看潮生果然兴高采烈地跟了进来，男人从包里拿出了一大袋糖果塞给他，又把手机借给他玩。 小朋友啊，你是哪点的人呢？ 看潮生说了个地名，那是在京城旁边的郊区。 你真的是一个人来坐火车了呀？你老汉儿跟你妈妈咋个放心哦？ 看潮生嘴里塞着糖果，腮帮子一鼓一鼓的。 爸妈离婚了，他们要打工，没空带我，就让我自己回去。 那路上也没个人陪你吗？ 我长大了，不需要人陪。 是，你长大喽。 男人扭头对同伴说， 我看是离家出走了。 为避免被小孩听出，他们之间的对话全部都是用拗口难懂的方言，但看潮生根本不用听也能猜出他们大概在说什么。 要不还是算了，我们手上有这个就够了，才都怕撑死。 女人就是胆小，多一个就多一份钱嘛。你看他小脸白白嫩嫩的，平时肯定养得不错，估计是瞒着父母偷跑出来的。这种是上等奸货，人一拐，再想找也找不到了。 但是他上来的时候总有人看到了吧？等会跟同车的人看他没有回去，会不会直接报警啊？ 所以要等，等上半个小时，要是没得人来找他，那正好到下一站，我们就下车，到时候把这个娃儿给你呗。别人问就说生病了，北京医院看不好，让他回老家。 那头稀稀疏疏的声音不断，刚才给看超生开门的男人扭头一看，目瞪口呆。 你娃咋个那个能吃？ 男人抢过了看超生手里的袋子，又抓起床铺上的零食包装捏了几把，确认里面的零食全都被吃光了。 我靠，真的全吃光了！我这，你他娘是卧室鬼投胎吗？这么一大袋你咋个吃的？ 叔叔你骂我，我不跟弟弟玩了，先走了。 说罢就要跳下床。 别，我刚跟你开玩笑，还有吃的啊！ 快，你把身上吃的都拿出来。 男人很快把另一袋零食塞给他。 你先吃着啊，叔叔去给你买瓶饮料好不好？ 好啊。 看潮生开心地拆着零食，头也不抬。 可乐我自己买了，你再给我买两瓶雪碧吧。 行。 男人对同伴使了个眼色，同伴马上起身出去了。男人看着那一堆空袋子，不可思议地说： 他咋个吃的恁个快？哎，你们哪个看到他吃了？这是头猪吧？ 哼，人就是坐在你后面吃，你都没看见，我们咋个晓得哟？ 男人回过头，只见看潮生低头吃东西，还一边用油腻的手去按手机，动作不见狼狈，速度倒是快得出奇。不一会儿就把一根鸡翅啃完，又拿起另一根。看着满屏的油腻手印子，男人忍了又忍，才没对看潮生动手。 这个死娃娃，回头把他煮熟去，我非要揍一顿再说。 那头，同伴提着饮料回来了，对上男人的眼神询问，对方默默点头，把饮料递过去。 小朋友，你渴了吧？快来喝口饮料，叔叔特地出去给你买的。 看潮生接过，咕嘟咕嘟就灌下一大口。四名人贩子中唯一的女人跟他搭话： 小朋友啊，你叫两个名字啊？ 我爸妈说过不要把名字告诉丑女人。 小朋友，你爸爸妈妈没教过你跟大人说话要有礼貌吗？ 对丑八怪有什么礼貌啊？ 看潮生把最后一块鸡骨头吃完，往床上一扔。 我吃完了，还有吗？ 还吃？ 男人没好气道，盯住看潮生，见他神采奕奕的样子，忍不住狐疑： 老三，饮料新鲜不？ 哎，当然是新鲜的哦，我还多放了一点呢。 那咋个还没到啊？ 看潮生随手一抹嘴巴。 老大说过不能主动问别人索要零食，但是如果是别人主动给的那就没问题。你们回头不会告状的吧？ 男人见他一直没有晕过去，耐心全磨没了。 你神叨叨说什么呢？来，把这瓶雪碧也喝了啊。 既然你们没有吃的了，那我就动手了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